佛经故事叫做七种法。 哎呀，阿爷，阿爷，有奶奶去啊？ 哦，咦，冇人嘅喂。哇，喂，门都冇闩添，去街又唔闩门嘅。 哈，贵客到，贵客到，欢迎，欢迎。 你搞乜鬼啊你啊？ 呢次仲吓唔到你，等你平时咁沙尘啊嗱。 阿姨啊，你啲下人呢？班妹仔呢？ 我赶晒佢哋入去后院啦，唔俾佢喺度咯。 点解？ 唉，嗱。我哋两个都是花花公子嚟噶嘛，见识嘅、享受嘅，都是与别不同。咁所以咯，我哋闩埋门倾偈，先至可以畅所欲言，唔怕俾人听见啊嘛。啊， 班下人之嘛，有乜相干啫？唔通佢哋够胆嚟干涉你啩？ 哦，乜咁讲啊？嗱，干涉咧就唔敢，只不过嗰啲下人。唉，冇知识嘅，正式系一等小人，专门去学是非。喂，学是非噃，学是非啊，你明啦， 咁我明啦，我明啦，你惊世伯知道系咪咧？ 啊，你又几聪明喎、啊？唉，点止咁啊？仲有啊，我唔想佢哋有我哋咁嘅见识噶。 咁即系点啊？ 唉。讲极你都唔明嘅，嗱、啊，我哋就系花花公子嚟噶嘛，系、嘛？有钱、有地位、有学问，城里头啊，边一个唔识得我哋？边、一个唔想巴结我哋啊？你话系咪？ 啊系啊，咁你想点的噶？ 你知唔知啫？我哋城里头啊，最近嚟咗一个美女，叫做暗摩罗女啊，你知唔知啊？吓、啊， 暗摩罗女，边个嚟噶？ 啊，讲起佢就巴闭咯。原来佢喺南庄住噶， 南庄啊，喂，有钱人住嘅地方喎、 啊，梗系啦，嗰度系有钱人住嘅地方，不过呢就唔算得系贵族地区咯。 好似点得噶？ 暗摩罗女系开酒局招待人客嘅， 原来系酒女系嘛、喂，个样真系成点啊？ 你啊真系问得多唔多余啲啊！我与社公子欣赏亲嘅美女啊，个个都有翻咁上下噶啦。 咁啊，咁就系、是，咁靓成点讲嚟听下啦？ 靓成点啊？唉，总言之系靓啦。讲俾你听啦。嗱， 系 佢瓜子口面，衬住一双丹凤眼，嗰啲牙又整齐又雪白，仲衬住一个樱桃小嘴。哇！ 个鼻点啊？个鼻点啊？ 个鼻就冇得弹啦，你个好似你嗰个咁丑怪啊！真系讲唔出咁靓啊！总言之就， 阿月，我睇你而家成个人都俾佢迷晒咁噶啦。 使乜讲啊？仲有啊，只要嗰个暗摩罗女对眼啊！射一射你，瞄一瞄你啫。 咁点啊？ 当堂成个人都晕啊！我晕咯。 喂，阿如蛇公子，你唔系同我讲笑啊嘛？你今日使人揾我嚟就讲啲咁嘢嘅啫咩？ 唔系，咁啊，梗系唔系啦。我仲有啲要事同你商量嘅。 咩嚟？ 嗱，暗摩罗女就好有钱噶，身家富厚，楼房田产就不计其数。仲有啊，嗰啲金银珠宝堆积如山。 哇，咁交关，咁仲使乜出嚟开酒局做酒女招待人客啊？闩埋门正正局，都唔知几快活啦。 唉，所以话你啫，有阵时一个人又唔系咁讲嘅，人生嘅嘢啦，就唔系净系讲话啊贫富生活啊咁啊得噶嘛，系嘛？嗱，暗摩罗女佢自己有钱啫。但是已经过惯了那些豪华生活，日日夜夜都是灯红酒绿，就已经令他沉醉晒了，不可以说无耻不欢的了，他是欢场人物来的嘛，是吧？那怎样还可以挨得寂寞啊？寂寞啊？ 不可以嫁的，责任意思就是最正常啊。 那就怕是了， 啊，讲起又奇噃，呢一轮啊，佢都好似静咗啲，有时啊闩埋道门，唔理世事。 嗯？ 咦？唔通真系收山吓、 啊？喂喂喂，雨姐，暗摩罗女有对象未啊？ 吓、啊，睇你个样啊，好似对佢有啲意思咁噃。嗱、啊，你若果系嘅咧，就你自我介绍，自己去搞掂佢吓。 雨姐，一场老友。唔使咁讲嘅。 我睇你真係对佢有意思喎、啊。 有意思点啫啊，佢欢场女子咋嘛，俾钱咪玩得囉，有乜所谓噃。 咁又係咁又係。不过最弊而家有个老蚊公成日黐住佢呢，唉，真係激气。 老蚊公 啊。 边个啊， 你咪係嗰个卫老爷啦，一提佢真係哎呀，核突兼作呕。 卫老爷喂，系唔系同蒲将军做亲家嗰、那个？ 咪就系佢咯。喂喂喂，唔好讲啦。嗱，不如而家我哋立即起程去探下暗摩罗女啊！吓， 好。 喂、啊，任贤，备轿。 香女啊， 嗱、 嗯、嗱，呢度有个金饼仔，拎佢啦，拎住佢。 唔使啦，唔使啦，卫老爷。 要嘅，埋佢啊。 咁、啊、多谢晒啦噃。 啊喂喂，小姐咧，乜、啊、我等咗咁耐都唔见佢出嚟噶、啊、 我哋小姐啊，我谂佢唔会出嚟住噶啦。 点解啊？小姐去咗边度啊？ 哦，佢喺度，不过喺远啲。不是在左近啫。 哎呀，咁喺哪度得噶？ 哦，咁佢喺花园嗰度同人哋倾紧偈 啊。倾偈？同边个倾偈啊？啊，男人抑或女人啊？ 系男人 啊？系边个？ 系佛陀。仲有好多比丘尊者添噃。啊，我哋小姐入紧嚟啦。 哦， 喂，老爷。 啊， 你好嘛？ 哎呀，成日都见咯，有乜好唔好啊？喂喂喂，你做乜嘢啊、 嗯？ 我等咗你好耐噶啦。 我知道，不过我唔得闲啫嘛。 唔得闲？ 嗯。 喂，暗摩罗女，呢排你好神秘喎、啊，成日都唔见咗人，你究竟去咗边啊？ 我听佛陀讲道咯。 唔得。 嗯。 佛陀系边个啊？ 佛陀系修道嘅人，佢讲好多道理噶，我心开意解，完全服晒。 我唔中意， 卫老爷中意啦，我学到啫嘛。 学到？ 嗯。 你学到？摩罗嚟做咩啊？ 学到会令人进步，令人明心见性 咩？啲简直笑话，唉，我都唔知道你噏乜啦。 嗱，所以咧，你就系要去听我佛陀讲道，等阵你就明白噶啦。 乜嘢话？要我听佛陀讲嘢啊？ 嗯。 哎呀！暗摩罗女，你当系边个啊？ 卫老爷，使乜咁劳气啫？嗱，顺下我意啦，一次咁多啫嘛。 唉，我都话你傻嘅，我嚟呢度啊，系想亲近下你咁解嘅啫。一换咗佛陀啊，哼，成个味道都唔同咗咯。 嗱，卫老爷，你听我话，大家迁就一下。听佛陀讲一次道理咁多啊！ 我点都唔肯听噶啦，话之你啊，都唔知道做乜嘅。 喂，老爷，咁啊？ 点啊？ 我跳只舞俾你睇，你话好唔好啊？ 跳舞？ 嗯， 跳舞啊，梗系好啦。 咁你中意睇咩舞啊？随便你拣。 哦，有得拣添啊？ 系啊。嗱、哦，不过咁噶噃。 啊？ 我就有两个朋友想嚟睇下我跳舞，你准唔准佢哋入嚟啊？ 边个啊？阿佛陀啊，乜佢都睇跳舞嘅咩？ 唔系佛陀，而系有两位花花公子，佢哋都系我朋友嚟嘅。 哼，花花公子，你个朋友？ 得唔得啫？嚟啊，我求下你啊，得唔得啊？ 好啦好啦，哎呀，怕咗你啦。 香女啊， 吓、啊， 你快啲请周公子同埋雨公子入嚟一齐睇跳舞。 知道啦，小姐。 小姐， 小姐， 有嚟， 有嚟，有嚟。 两位公子，随便坐啊。 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两位公子，请饮茶啦。 嗯，唔该，唔该。 两位公子啊，呢位老人家咧， 咩话？ 为老， 我老。 哎呀，为老爷，老系一个宝嚟噶噃，老有咩唔好啫？ 哎呀，暗摩罗女，你近来都唔知做乜、 我同你介绍啊，呢两位公子咧，一位就系周谷，呢位咧就系雨舍。都是世家子弟嚟噶、 花花公子。 哎呀，算了算了，我跳舞了。喂，老爷，你不敢，我就自己跳一隻舞噶啦。 好，是但啦，是但啦。 香女啊，预备跳舞音乐啦。 是。 哎、 美妙， 好嘢， 好嘢， 好嘢，系、哎、我晕， 美妙， 我晕啦，啊、 哎，本来我就好嬲嘅，但系唔知点解成啖味都消失埋啦。 你睇下小姐嗰对眼真系靓啊！头先你见唔见啊？啊，佢望住我笑啊！ 我晕住， 望住我笑， 疯狂笑咩啊？笑咩啊？笑咩啊？啊！你嚟肢体跳舞啫喎、啊，你有咩资格睇小姐啊？啊，仲话佢对住你笑？ 哎呀，我 唔好嘈啦。喂，老爷啊，我跳完舞咯噃，仲有呢两位公子啊，一齐入去花园见下佛陀啊。 吓、啊，乜睇完跳舞要去见佛陀嘅咩？ 系咯，吓，点解咁噶？ 佛陀教咗我好多嘢啊，佢教我要布施行善，佢话一个人要积翻啲功德。仲要同人广结善缘添， 咁又点啊？ 嗱，喂，老爷，你出身系贵族，家财百万，成世都享福嘅。不过渐渐都老啦，你有咩感觉啊？ 咁我咪享福咯，啊，享福系最叹世界噶咯。 你有冇一种空虚嘅感觉啊？ 诶，咁就冇人想老嘅，之但系老之将至咯。有乜法啫？咁话系啊，系几烦噶。 咁咪系咯，你哋听阿佛陀指导，生命就会有充实感噶啦。 唉，你都咪讲笑啦。阿佛陀系修行人啊嘛，佢嘅生活就鬼咁清淡，四处为家又唔讲享受，系好严肃嘅。 系啦，系啦，走啦，走吧啦， 走， 你走住啦。嗱、啊，冇错，佛陀系修行人，生活系好清淡。只不过佢都唔系好严肃嘅啫，都系伺机说法啫嘛。你哋见下佢啊！ 我唔惯侍候人嘅，除非佢出嚟见我啦。 啊，佛陀嚟啦！ 各位事主，你哋好嘛？ 哦，佛陀， 佛陀， 佛陀，你真系慈悲啊！ 佛法平等。众生都是一视同仁的。 佛陀啊，我想请你为大家说法啫。 好啊，我就为大家讲下七种不退法啦，好吗？ 好啊，好啊。 不退法 啊？ 咩嚟噶？ 系善男子、善女子，你哋听住，好好地思维，好好地记住，自然福有攸归。 系佛陀，咁乜嘢叫做不退法呢？ 不退法就是成世都应该记住去做，不应该退缩。 哦，原来是这样。 第一，要讲合乎正义的说话。第二，要上下和睦，人与人之间彼此尊重。第三，奉公守法，不要违背戒律。第四，要尊重学识渊博同埋努力弘法嘅人士，尤其是比丘大德。第五，要奉行真正对人有益嘅事物，孝敬父母，尊重他人。第六，有关名利嘅事务，要先人后己。第七，唔好随顺世俗欲望， 要修学涅槃正道。 咁样 啊，讲得真系好有道理啊！ 各位事主，世间法系无常善变嘅，不过佛法系唔会坏灭嘅。依照呢七种法，长养善心，就会快乐幸福啦。 佛陀，我会记住。 暗摩罗女，你是宽肠中人，其实生活不是好过的，你只是被人玩弄的，你醒觉吗？ 佛陀，我醒觉，我知道了。 回头是岸，各位好自为之。阿难， 佛陀， 各位快乐享受每个人都有，不过每个人选择的是不同。好像柯南那样，他够年轻英俊健康，不过他选择修行的路一样很快乐，他收集禅定一样得到享受，是吗柯南？ 是啊佛陀，我很快乐，亦都觉得禅悦为食是一种享受。 哦，咁嘅咩？ 咁样噶？佛陀，我明白，我决定布施，由而家起，我唔再做妓女。 咁真系好啦。 你唔做啦？ 哦。